视野寥落是汽车，玻璃窗满处的汗，满街不再似繁忙，人轮廓却变得朴素，茫茫里自觉我心轻飘泊，遗忘我暂借浓烈热咖啡，借一杯去放浪，借一刻去懒洋洋，来寻索畅快的错过，心里一切放低，不再有牵系，这个错觉携着是我远飞巴黎，心里一切放低，心里一切也已离，人多进这巴黎感觉，这个错觉，携着是我远飞。